大人，不好了，大人，难产呐！ 滚！ 这是难产，上海。We are, I see you there, I see you. Oh yeah, 我要个 DJ, caviar.听好了，我盼着他 bro， 他看着我 flow， 从小他就扒着我的手，不是绑架，在他掌下我长大，似水流年却不厌烦我讲话，像个母亲催我赌灵，风骚古今即使不惊，这是难缠盘算的主心，敢问这环境没我可不行、oh, 还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人为了他没有魂，他们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想他的想我想他，打开窗就能见想我，可我没时间上线，难缠深沉，甘盼真诚。刚撒， 难缠。 同我在上海见证这片段，弄堂的钢筋从零它变化。难缠在上海，我们要上台，上的是海还是离我们不管？ 南方的喇嘎不切切切切滚，阿拉阿哥才不让那捏混，听到吵闹之后伴奏咚脆，老母鸡啊兴奋带来呱呱带，学了现在看说那唱好泡泡那讲吧，小姑娘啊衣裳穿了介少那浪吧， 昂呀 衣裳好泡泡侬当啥，我来说唱侬来跳舞，不想跳侬想抓，强势要用还要素质，两只艾克斯还要杜莎，天狼出门反要马格，混胖青年是阿拉一道舞他，帽子戴了整个吃了锅都要你个，我来说唱我来上海我不是那个。 同我在上海见证这片段，弄堂的钢筋从零它变换。难缠在上海，我们要上台，上的是海还是离我们不管？ 现在我眼里的他浓妆艳抹还加 铜臭味， 推来推去的家没有丁点那啥人情味，是我变傻还是他开始变大， 是你长大而是他越来越傻， 又后分娩喷的难产， 难产全戴着面具走秀， 哈哈镜中照出的现实， 现实的他在高贵中贬值， 无法抵挡他的魅力风流气场， 心灵深处对他爱已经深入 了迷茫珍珠，他就是希望， 他给我指路，给我知道我的出处， 这个女孩心护难缠是护主， 同我在上海见证这片段，弄堂的钢筋从零它变化。难缠在上海，我们要上台，上的是海还是离我们不管？ 上上海 Red Star 在上上海，苍蝇在上上海，猪油人上上海， Brightness 在上上海， Tim 在上上海， Louis 在上上海， Cos 在上上海，喷喷在上上海， TBC 上上海， OPS 上上海，政客在上上海， Trouble 在上上海， Caviar 上上海， Memory 上上海，我们难缠上上海， 还有谁想上上海？ 我 还有谁想上上海？ 我 还有谁想上上海？ 我 全都跟着一起来，还有谁想上上海？ 我 还有谁想上上海？ 我 还有谁想上上海？ 我 跟着难缠一起来。 It's your man Royce59. I'm in Shanghai. Last night I saw this group called Nan Chan perform, and I thought they was real fucking dope. They had charisma.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Chutzpah, spunk.